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你日总是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同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我不想知道离你多远，我只想让你听到我的呼唤。请别说你理解我这种心情，那是欺骗，甚至是可怜。因为即使你也和我有同感，那也可能只是你寂寞无聊时的一种消遣。所以我决定把这首夜歌送给你，它就叫把信邮进大海。 海一朝澎湃，偶尔会在我身边静下来，看浮沙流走，又在潮水中涌来，始终在我的脚边徘徊。我平静等待，心里的海却会翻腾起来，把思念封口，写好旧日的门牌，投进汪洋随意漂流。多想你明白我心里的爱，多 say goodbye in my life， 你从未曾离开，我等你回来，可是你却从不明白。我多想你明白我心里的爱，都 say goodbye in my life， 我不想你离开，我等你回来，可是你却从不明白。 嘴唇从海深处回来，当潮汐卷走我的心事和无奈，我把心封好游进大海，你挥手到游走的 一个护士，今天值夜班。我当护士时间不长，大概有3个多月吧。现在不害怕了，不过刚开始值班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，特紧张一个人。没事的时候呢，也就听听广播吧。哎，406床那个小孩好像醒了，我得过去看看了。 碎的西山，而你眼前 是乞力马扎罗的雪，我就是山上那头冻僵的雄狮，快来救我。 不想再被你看清，可是我始终还不够聪明，在你面前不敢表现不够细腻，不想爱被看清，然而决定总是不够坚定，狠不下心，不懂对你任性，为何付出的心都得不到回应，一切努力都是梦，多么可惜，我还分得清，这是同情不是感情，哦哦哦，我只要做一天 歌， 夜快着

整个天空。原来我依然爱着，原来爱没有尽头，萤火虫点燃旧梦，心痛已消失无踪，曾经害怕再重逢，如今星星慢慢暖，我们将再次相见于我最爱你的时钟。萤火虫小小火种，在过昨天上闪动，握着温馨的伤口，这是有一阵感动。原来是这个时候，觉得自由的时候，是最爱你的时候。 睡不着，心里烦，跟他分手了，哎，也解脱了，但是又有点留恋。原来总觉得他一无是处，但回想起来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还是挺好的。哎，屋子太静了，静的有点让人害怕。 我把现实讲一遍，就是没能见到你的面，天都黑了，心在外继续留恋，说他还没找到你陪。

是爱擦肩而过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个星球，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缘邂逅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， 来自于蔡淳佳的他和他。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句话，风不听雨的话，于是自由了，雪不听冰的话，于是起舞，可你和他却不会分开，风雨交加，冰雪消融，明白吗？好，今夜的夜歌就是这样，我是吴卓彤，明夜我们再见。 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，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缘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，在人群中淹没，他和她住在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，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缘邂逅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，在人群 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说都好像失去，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样事情，怀着相似频率，在